像窗外的雨反复触碰你爱过的痕迹，好想好好爱你却没有权利再把你抱紧，想对你说 You always be my love， 我还是好想你。 填词巫玉康，作曲陈建宁、陈建清。那个时候的陈建宁老师还没有组建飞儿乐团，这是2000年同名专辑当中的《好想好好爱你》。周蕙那个时候的唱片封套你还记得吗？是一张漫画哦，他一向打的是他的声音这张品牌，所以呢在形象方面唱片公司显得有点没有底气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依旧是一首情歌，叫《余生一起过》，来自刘德华。爱一个人最好的方式是什么？经营好自己，给对方一个优质的爱人。 无论你爱与不爱，我都坚决爱，病与痛我都爱，变天都不变改，无人在我眼眸内，明泪只怕你在悲哀，众生需要相信爱，爱得精彩。无论你爱与不爱，世间都有爱，遇上爱勇敢爱，紧都不放开，情若在，我爱亦在，地学枯了，爱是永在，两心充满爱，暖暖的爱，情在这岁月穿梭过，昼与夜奔跑过，有爱就算情在清水也可。在这爱与恨交战过，冷与热翻滚过，寄望这阙歌让你可跟我余生一起过。爱勇敢爱，抱紧不放开，情若在，爱亦在，地学枯了，爱是永在，两心充满爱，暖暖的爱，情在这岁月月穿梭过，昼与夜奔跑过，有爱就算青春谁也可，人在这爱与恨交战过，冷与热翻滚过，寄望这阙歌让你可跟我，情在这岁月月穿梭过，昼与夜奔跑过，有爱就算车载清水也可。 刘德华余生一起过，

慧演唱的《相见恨晚》。在生活当中呢，老人常常说，嘿，你不要和谁哦都熟络得太早了，不要因为刚开始话题很一致，共同点很多，你们就是相见恨晚的知音。很多时候飞快地掏心掏肺，却因为莫名其妙的一些事儿，最后呢老死不相往来。语言很多时候都是假的，一起经历的事情才是真的，还真的蛮对哦。好人呢往往嘴啊是比较毒的，坏人呢往往嘴是比较甜的。时光会教清我们看清每一张脸，也许有一些人慢一点会和他们成为真正的朋友。继续要听的歌是一首老歌，不过呢新人新唱，这是《亲爱的》这部电影当中赵薇、黄渤、佟大为、郝蕾一起合唱的新的版本《亲爱的小孩》。挂在脸上啊，说明你是一个比较真实的人，挺好的。如果呢，你能把一个讨厌的人慢慢的变成喜欢的人，你是一个公正的人，特别好。当然，如果 你还能够当面告诉他说，哎，我以前特别讨厌你，后来喜欢你了哦，证明你是一个很耿直的家伙，同时呢也是一个比较容易上当受骗的人哦。这样的人跟你活在一块儿呢，永远会像活在童年一样很纯真嘛啊。可是我们也经常会说，这样的人需要保护啊，需要善待。继续的歌，罗大佑《童年》。 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五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九五九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，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。

千年那天，我翻阅词典，查什么词语形容一件事，但有一天边是否在海角对面，直到就睡着直到让我醒，常常坐在我的平肩面，年轮涌了十三圈，心头的另一边看见我成熟的脸，经过这些年夜夜的手间，抱着水里会有潮声， 喜欢周杰伦的一个地方是在于他很有人情味儿，不忘本哈，这点非常的难得。他的很多作品当中都有一些关乎，家庭的这个层面的东西，像是他写过给妈妈的歌，也写过给外婆的，他爸爸的，刚刚听过的是爷爷泡的茶。我们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呢，就会想到我们的童年啊，想到跟祖辈在一块儿的一些生活经历了。时光流转，记忆当中的人和事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，物是人非，就算去寻找呢，也拼凑不出心中的模样了。更加这个可惜的是啊，有时候这些至亲，到我们长大到一定的年纪呢，他们可能也离开了我们啊。但是听到这些旋律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分外的怀念曾经的那些美好的岁月啊，特别是祖辈了，因为他们跟我们在一块儿的往往都是我们童年少年的时候啊，所以他们对我们呢往往是更加的爱护的啊，那一种关爱可能到了我们成为父辈祖辈的时候，我们才会更加的体悟到。继续我们要听的歌曲来自彭佳慧，听到你一声再会。 心经历。